数过满天星光， 没有你，心放空的寂寞，好了，

我度过许多个瞬间，有过快乐，也偶尔伤感，也从没让我感觉到孤单。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，如此简单，在宁静的时候忘了一切遥远。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，不再平凡，穿越了现实的梦想永不停歇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爱着你。啊，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？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？若不是你渴望眼睛，若不是我救赎心情，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。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 在职场当中，有一类人升职很快，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呢就达到一定的高度。他们把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，不做职场禁忌的事情，对待工作也是认真负责，并且能够总结出自己的工作方法。那做到这些，或许不一定让你升职很快，但对你一定是有巨大的帮助的。那如果说你想要从职场菜鸟很快的晋升为职场的领导的话，你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哦。那今天的职场秀呢，就来帮助你解决在职场当中晋升的问题。如果你想要在职场当中晋升的话，一定要很努力，而且要做到的第一点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以公司利益为主。虽然说这个事情呢说起来就好像是高喊为人民服务一样，但是确实是这么个理儿。因为公司花薪水请你来干活，不为公司的利益考虑，为谁的利益考虑呢？第二件事情就是少说话，多学习，多做事了。刚进公司，只要发现你可以做的事情，就一定要积极去做，哪怕它只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因为这样主动工作的态度，我想没有一个领导是不喜欢的。当然，除了多做事之外，一些技能性的学习也是非常有必要的。而更重要的是，要多向身边的人去学习。在这一点上呢，基本上就要做到开口去请教了。平常与前辈的交流态度一定要记得谦和和诚恳一些，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，因为你要相信每个人能坐在他自己的位置上，一定有他的厉害和不可替代的地方。 少说话同样是在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了。而今天我们所说到的少说话呢，不是让你少说和工作有关的话，而是少说八卦，少说是非。在公司里背后议论同事，我觉得这是职场当中里最大的禁忌，而且是不道德甚至缺乏素质的行为。关于别人对你议论其他的同事呢，听一听就好了。只要你做到所有的信息到你这里去终止，不从你的嘴巴里扩散到其他人的耳朵里，就是自己个人素质的体现。职场当中的八卦并不在少数，但是希望你在职场当中能够相对安静。除此之外，负责任一定是工作最重要的态度。每个人手上完成的每一件工作都像是一件艺术品，上面都打着印记。而当你做好每件工作的时候，不知不觉之间，大家对你一定有一个好印象。如果能让你的领导在对你的印象当中有一个靠谱的标签，那么恭喜你，你离晋升就不远喽。像以上提到的这几点，如果你在职场当中能够做到的话，我相信领导和同事对你的态度应该不差。当然了，工作方法呢，一定要做到分清轻重缓急，同时要勤于做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。想要晋升，靠的不仅仅是情商，同样是你对待工作认真的态度。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，我是周周，不要走开，接下来继续分享好歌曲喽。 会阅读，会下注，会跳舞。 编号89750。

在这春暖花开当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，同样也在春暖花开中饱蘸了沧桑，经历了苦难，受尽了波折，于是一年有了四季之分，有了寒暑交替，以及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章节。生活不会总是风平浪静的，它也有疾风，有骤雨，有阴云密布的时候，所以眼前的这一切呢，一定不要被吓退，要记住迎难而上，只有这样才能拥抱风雨之后的阳光。而这一切究竟怎么做，都取决于我们自己。春暖花开的世界，每个人都不是孤单的，这样一个季节，希望你也能打起精神，拥抱正能量，让每一天的阳光都变得有意义。